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说，过去两个年度打击滥用公屋单位之后，共收回5000个单位，相当于一个中型屋邨的规模，涉及50亿元公帑。有关单位较多位于已发展区，收回经翻新之后可即时编配，对成绩感到鼓舞。他强调打击滥用公屋会继续做下去。罗淑佩在电台节目说，房署人员会巡查屋邨停车场是否有停泊名车，自己曾经到粉岭皇后山邨停车场视察，发现有中港车牌的新车停泊，在调查之后有关个案的单位已经交回。他又说，去年9月实施物管公司，如果成功举报滥用公屋单位，投标时可获加分的措施，近一年已经收到38宗举报。至于个人举报滥用公屋可获奖赏方案，仍然计划紧，适时公布。葛亮雄医院疗养部自星期三起先后合共有20个病人，年龄由47到94岁，出现发烧病征，经检测之后确诊新冠病毒，全部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说，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接收新症，并实施有限度探访和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根据指引加强感染控制措施。以军向约旦河西岸发动两次空袭，杀死9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以军说，清晨首次空袭击中西北部图勒海尔姆郊区一架汽车，5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死亡。武装组织哈马斯就承认5个人是他们的成员。以军之后再杀死4个武装分子，报复他们向以军开火。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再就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德克兰遇袭身亡发表声明，指经调查核实之后，确认是一枚弹头重量约为7公斤短程的抛掷物由外部射向哈尼亚住所，造成严重破坏，又指行动是以色列策划和执行，并得到美国支持，以色列会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得到严厉的惩罚。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奥运电报处， 奥运的足球项目可以说是年轻球员的成名地，又或者是磨练的好地方，因为同其他的国际足球赛事不同，奥运的男子足球项目是设有年龄限制，只有23岁以下的球员可以参与，但是每队亦都可以允许最多3名的超龄球员参赛。今届的巴黎奥运男子方面有16队参赛，而女子亦都有12队。上届男子组的金牌得主巴西因为南美区的资格赛未能出线，无缘卫冕，而女子组方面的上届冠军加拿大就顺利晋级8强。而足球项目亦都比起其他的奥运项目不同，他们比起开幕礼更早之前已经开打，开幕礼在26号，但是足球赛事呢24号就已经开始了。看回一些历史数据，男子足球拿得最多次金牌的呢，分别就是匈牙利和英国了，他们都拿了3次。而奥运赛事96年开始加入女子足球项目，而美国呢已经拿了4次金牌了。 今届嘅男子金牌战同埋女子金牌战将会喺8月9号同埋8月10号度举行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一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 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旧款智能身份证就嚟失效啦。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的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在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的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在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记得在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前预约换证啦。 去台北行夜市定是飞曼谷享受个正宗泰式 massage 好？你想换咩？丰泽新一轮 Icon 消费奖赏计划今次带嚟台北曼谷单人来回机票，仲有 LEGO、ASUS、Bruno 同 Studio 一系列旅行好物，背囊、行李箱、keyboard、mouse、露营用品、耳机应有尽有。喺丰泽累积两次消费纪录，包括一次单一消费满1000元，储够 Icon 想换之旅即时起飞。上丰泽网店睇详情啦。受条款。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势，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逢星期日晚上6点 ，Music Mix and Match， 同你一气呵成。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混音乐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The beat goes on, Michael Beat。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星期六晚11:08开始今晚两小时的恐怖热线，我们电话号码18349997。每个星期呢在这个时候呢，一小钟都会有位嘉宾在现场的。今晚这位嘉宾呢是一位的法科师傅啊。好，吕法全师傅。 Hello， 大家好 ,Evan 好。 哇，是不是好耐冇嚟恐怖热线这个节目啊？ 应该超耐。 有冇嚟过的？ 新城嘅嚟过咧， 系啊，但系恐怖热线咧， 恐怖热线嗰时又话露胡姐嗰时咯， 哦系咪 啊？好耐啊 ，N 年前嘅， 但我唔喺度嘅， 佢揾我嘅，应该我嗰时系啦系啦，嗰时同你可能唔熟嘅， 嗰阵时我未认识你噶系嘛？ 未认识应该， 哦系咪啊？哇，呢个系千年世纪嘅事喎， 系 N 年前啦，仲系大头乜乜嗰啲年代咧，起码， 哦系咪啊？ 早过大头乜乜我谂， 早过添啊， 系啊，早过嗰啲， 犀利咩？ 好耐啦， 哦 ，OK， 好啦，咁我哋喺2024年啊，咁啊又啊今晚 吕法全师傅啦。介绍下先啦，即系孔房啊，喺呢个平台里边咧，对法全师傅未必咁认识啦。 嗯， 咁你法科嘅意思即系系啲师傅啦，用啲 法术啦、 道家嘅嘢啦， 冇错， 系咪？ 例如我哋香港嘅六壬神功啦， 系啦， 我哋道家或者青微派啊，一啲雷法啊咁嘅法术。 嗯，系啦，咁啊，会处理一啲风水啊、玄学啊，或者系真系自邪镇鬼嘅嘢啦。 嗯， 做咗几多年咧？其实， 哇， 倾翻啲最 basic 嘅嘢先同你 正式拜师就系九十年代啦。 系 系啦，咁啊，因为嗰时后生啊， 嗯， 好短时间就可以学得好快， 嗯， 因为得闲无聊咧，每一日都上师傅度学下嘢。 喂，嗰阵时去学呢啲嘢嘅人咧，通常系因为自己撞鬼，撞撞下，哎，我唔想成日揾师傅啦，不如你教我啦，或者系咁，系咪咁样咧？ 又唔一定、哦，其实有好多种类嘅人嘅。 系 最多咧，嗰时如果你讲八九十年代咧，可能系建筑人士啦， 系啊， 差人啦， 嗰啲啦，系啊， 消防员啦，所有嘅高危工作。 嗯， 系啦，因为大家都好惊死， 系 咁学神功就有时唔系或者做师傅啊，佢系想保命， 系啦，保命，嗯，咁所以嗰时就去学啦。 我系兴趣， 纯粹兴趣啫， 纯粹兴趣。咁啊，唔知点解又走下走下，搵好多师傅搵唔到啦。去到湾仔铜锣湾周围兜嘅时候，上咗某啲师傅度，点知个师傅啱啱死咗啦。 哦， 试过噶，有个咁嘅情况噶。咁跟住就，哎呀，学唔到呢、這个，咁啊又要搵第二个啦。因为嗰时咧个网络冇咁发达啊。 嗯， 你要亲身去嗰道场咧，你先可以知道嗰个师傅啱唔啱你。 系， 即系网上面嘅资料好少。 其实而家都应该系嘅，就算而家网络咁发达，咁你都要面对面倾个偈，自己啱唔啱个师傅系咪先？ 嗱，嗰时起码即系嗰时依家你起码你大概见过个师傅嘅资讯啦， 或者个样啊。 以前可能连个样你都唔知嘅，系啦，上到去仲可能黑咪掹好恐怖嘅，以前呢道坛唔系依家咁样嘅。 系，咁所以今晚会倾下好多关于啦，嗱，听晚咧嚟啦，嚟了啦， 嗯， 开门啦，系咪啊？ 今晚凌晨啊嘛， 诶，唔系，咦，系咪 就到咯？ 咪住，而家咪应该系噶啦， 咪过埋十二点。 唔系十一点嘅咩？ 诶，都系时事，但系早子夜子，我哋拆开佢咪十二点咯。 我哋计 早子夜子可以拆开佢噶嘛？两个字。 咁而家直情系噶咯， 当佢系啦， 当系噶。喂，开咗门噶咯， 咁正啱啱今日啊， 啱啱今日啊，系啊。喂，开门咧又大吉啊，有人想倾下偈啦，已经系嘛？喂，好， 即刻 嚟啦，好嘛？ 嗯， 喂，咁快脆，好啊，多谢你支持先。喂 ，Amy。 系啊，你好啊， 喂，你好啊，系啊，仲有吕师傅啊， 系啊，吕师傅你好啊， 咁快打嚟都好嘢，你今晚 系啊，其实我想分享咗好耐嘅， 好啊，嚟， 因为我就系听你呢个节目咧，我就俾鬼砸， 点啊？你而家柴我台喎， 豪晚星期六 啊，你而家柴我台咧，咁即系唔使听嗰啲人，啊，听下讲先，讲先，讲先， 你同阿咪 嗰集 一齐做嘅， 系 系啦，咁你咪。播咗一隻歌嘅， 播咗夜痴前囉，係咪 係 點呀？咩事呀？ 但其实嗰晚呢我就唔记得咗你呢个节目要听嘅，唔知點解我十一点、哦、我搭上床想瞓觉嘅时候， 係 我就醒起你个节目喎，我话係喎，可以听呀、啊、因为唔使睇㗎嘛， 平 日睇你、另外一个啦， 係 网台啦，咁啊唔使喎，咁听住瞓咯，咁瞓着咗咪由佢咯，咁样咁啊瞓啦，咁跟住喺度听，啊又鬼咁精神，又听晒你嘅，咁、 哦、 你就听到最尾咧，你有一个嘉宾，唔系有一个听众咧，就话好耐都未打过嚟嘅，咁就打翻上嚟就话点呢只歌嘛， 系啊系啊系冇错， 咁你就话啊我都唔知播唔播好，咁样后屘都系播啦，咁我心谂唔系啩，因为我一个人住， 哦、 我心谂唔系啩，你播呢只，虽然话唔系咁啫，系咪先？好、啊、多时都话唔播噶嘛，咁啊算啦，咁啊一路听啦，咁我又真系听晒，咁啊完咯，你个节目完咗， 系啊。 咁我就啊瞓觉啦，咁我好快瞓嘅，平日都系嘅。咁啊瞓咗啦，咁啊发梦喎。 哦， 我唔知我几时瞓着啦。咁总之就 系 有个梦啦。 系。 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去翻我自己嗰个 office 嗰度嘅。哦。啊，咁都系啲同事喺度嘅，但系有少少架构唔同啦，即系里面嘅布置。 嗯。 咁咧就讲我同我同事讲完嘢咧，我就翻埋位。咁我翻埋位咧，就见到，咦？点解我张凳侧边？ 有啲遮咧湿晒嘅， 嗯， 吓咁就喺个地下度嘅，全部都系缩骨遮嚟嘅， 嗯， 就冇打，即系唔系撑开嘅，但系又散晒喺个地下度嘅， 系， 咁我已经觉得好奇，点解我个位置会咁咧？咁样，咁我唔理啦，因为我翻埋位坐噶嘛，就差唔多行到埋位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只眼咧就擘唔大，蒙查查前面，咁都摸到张凳坐喺度啦，咁跟住坐咗喺度。就无啦啦转咗个画面呢，就是、我瞓喺度嘅。咁我瞓喺度呢，就唔知点解呢，有人想捉我隻脚喎。咁我咪缩囉。咁、 哦、 我咪缩囉，我仲以为我喺嗰个梦境里面嘅其实。咁我咪缩囉。咁跟住但係都俾佢捉到。咁、 嗯、 佢一捉到我嗰一刻呢，我就唔喐得啦成身。咁我两隻脚呢，就俾佢有两隻手呢捉住我个脚背。 你而家讲紧系现实嚟噶咯，唔系梦境噶啦，系咪啊？ 其实系啦，我初头都以为系梦境。吓，咁后屘咧，我只眼因为我眯到一条线嘅，咁我见到少少光，咁我就感觉到有个人喺前面咧，系捉我只脚啊嘛，先前。 系啊。 咁后屘我俾佢捉到啦，捉到我咪喐唔到啦。 吓， 其实嗰一刻我已经系醒咗啦，咁我就死啦，点我成身喐唔到咧？我只眼又擘唔大。 嗯。 但佢定系揿住我两个脚背嘅啫， 咁系手嚟嘅， 系两只手嚟嘅。咁跟住我就心谂啦，听得你多嘛， 咁、 我就讲粗口、啊， 试下啦， 我 嗌 冇用啦，因为我得一个人，我嗌都冇用啦。咁我就咦讲粗口，但我又平日唔讲粗口噶嘛，咁啊讲啲粗话啦，唯有系咪先？我就喺度心谂、啊，不如我讲顶。 啊！嗱，呢啲好斯文噶啦， 系 啦、 啊，哇！顶你做乜嘢啊？搞咩？我就咁讲嘅，但系咧，我讲咗个顶字咧，佢已经走啦。 哦，好嘢、啊！ 咁佢就即刻响我大门嗰边鼠咗去啦，好明显嘅系向右鼠嘅。 系 系啦，因为我左边系窗啊嘛， 啊 右边系向大门啊嘛，佢就一讲嗰个字，佢就鼠咗去啦。咁我就喐得啦， 系 就擘大眼，原来我已经响我张床度啦。 你本身都喺床噶。 是啊，但是我初头发梦嘛，我在 office 那里嘛、 哦、 我咪跟住咪 在 张凳度，再在张床度，即是我就瞓低咗，佢咪捉我只脚嘅。 嗯。 我都以为喺梦境，其实我想我那刻已经是醒了。 咁有冇睇返只脚，有冇啲手指痕咁、 啊、我又冇睇只脚喎，但是呢我就有睇个时间。 嗯。 我心諗即是定一定先，我系咪俾鬼砸呢喺度諗緊。因为我成世人呢，其实我由初头唔信呢，我听你听得多咧，听咗几年我就开始信噶啦。其实 系 咁，跟住咧就谂，咦？唔通我俾鬼砸？定一定神先，跟住唔系，而家几点咧？因为听完你一点啊嘛，跟、住我就睇啦，三十分， 一点半， 一点三十分，系咁个人就醒晒，我就好惊啦。 系跟住做啲咩？跟住 冇事啩？跟住我咪起身。我起身出个厅，因为我好细啫，我嗰啲系一人单位，咁好细啫。咁我就望下，冇嘢喎。 啊， 系咁冇嘢咁啊，继续瞓 系咯。 就系咁啊。其实我第二个礼拜已经想打俾你噶，因为系阿梦嚟谈啊嘛。 哦， 我就想顺便解埋梦啊，但系你嗰日冇接电话，我有打嘅、 哦， 我冇接到。 喂，唔紧要，我下次有机会问翻佢。咁其实你呢个梦、 啊， 我觉得未必系解梦嗰批啦，都应该可能系有一啲你真系听咗啲鬼故啦、自己即系因为你惊， 其实我真系慢慢听嘅。 我明白，唔系因为你真 系 惊， 但系我从来冇嘢嘅。 哦， 第一次噶咋，第一次，我又唔知系咪咁啱，因为我父母咧 系 就啱啱要起啦嘛， 哦， 就合葬 系， 咁我咧佢就发觉我阿爸嗰度咧就攞咗块镜。有块镜一起撞，咁、 哦、 个师傅就话：，咦，嗰块镜，你要唔要啊？咁样，咁我哋唔知噶嘛，咁怀念撞开咯，咁再合撞嘅时候咪撞翻落去咯。咁佢话：咁你拎翻屋企啦，咁样，你洗干净、下次拎埋嚟啦，咁样。我咪摆咗个厅度咯，几个礼拜，其实几个礼拜都冇嘢啊，但系啱啱听完你， 哦、 再跟住个礼拜四咧就撞啦。 喂， 咁我就一路都未洗，我就摆咗喺度。 嗯，嗱、啊，一阵间咧，阿师傅去讲下。 我听完你，我就星期一，啊、我就嗱嗱嗱唔洗啦。 哦，喂，因为咧，阿吕师傅咧， 可能你阿爸叫你记得拎翻去装咧，咁我老豆唔会咁整蛊我噶、 哦， 往时都系报梦话俾我听噶啫，唔会咁整我噶。 一阵 不过都唔理啦，佢话你当天同佢讲话你得㗎啦，装嗰时会记得拎返去㗎啦，咁我都照讲啦，算啦，系咪先。 咁摆咗啦系咪 撞咗啦，撞咗啦，跟住係呀，摆埋落去撞咗啦，洗干净咁样囉。咁跟住就冇嘢发生过啦。 好。咁我哋今晚試 Anchor 再播多次囉，好冇好嘛。 你喜欢啦，其实我都唔驚嘅。 唔係驚嘅。 不过有一件咁嘅事囉。 好啊好啊。喂，多谢你分享先。你讲到咁开心讲鬼故係咪先。 因为我不嬲都唔驚嘅。我不嬲都係一个人听嘅，啲人都话喂咁你咁大胆嘅，点解一个人喺度。我又冇嘢做过，其实。 啱啊。 我媽死嗰时候我都好多嘢发生，我媽死嗰时候。好得意嘅係。我又有我媽走嗰时候呢，佢头七唔系头七回魂，我唔知点解我灵魂出咗窍。 哦， 跟住系我妈嗌咗我三声，佢话醒啦，咁阿芳醒啦，咁样嗌咗我三声，跟住我又翻落去个云头度，我就觉得奇嘅啲，喺我屋企嘅啫嘛，其实。 嗯，好，喂，多谢你分享先， 系啦，唔讲住啦， 好， 系啊 ，thank you， 多谢你， 唔该晒 你， 好啦， 好大勇气嚟讲， 好啊，多谢你先，好，唔该晒， 拜 拜。好啦，喺啱啱呢一个农历七月啊，第一个打嚟讲灵异事件就系佢， 犀利。 喂，一阵间咧真系可以讲多啲关于啲坟头上边嘅嘢， 冇错， 即系啲阴宅啊。因为阿法传咧就喺呢方面做好多啦，一阵间真系可以讲下啊，佢呢个 case 几特别嘅，即系攞咗翻嚟啦，即系撞咗嘅嘢，其实系咪唔应该咧？即系呢啲嘢啦，好嘛，我哋翻嚟再倾下。咁当然啦，进入咗农历七月啦，都会讲翻下呢啲。禁忌嘅嘢啦，系嘛？ 肯定要啦， 点都要讲下啦。 冇错， 好嘛？好啦，我哋电话号码18349977。 恐怖热死， 投入运动热潮。而家嚟信和集团商场消费满指定金额，可获商场现金券同多款运动礼品，仲有过百间商户提供优惠，总值超过3000万。8月10至11号，巴黎马拉松同步线上开跑，完成即有奖，一齐运动，齐参运动员，受条款约束。第九届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以智灵、永续、机遇为主题，接近200个参展商，几千项来自世界各地最新的服务和智灵产品。8月2至4号在湾仔会展 3FG 厅举行，主办黄金时代基金会，媒体伙伴新城电台。 2024巴黎奥运运动员表现奖牌榜形势，新城广播全天候跟进， 仲有特别环节奥运点部署，资讯台、财经台在早晚不同时段话你知奥运冷知识，帮你欣赏比赛之前做定功课。 2024巴黎奥运，新城广播沿途部署。 喂，睇住嚟啊！哦，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白，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指，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全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7/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咪胡海晴。倾心倾城这个节目里面，我会逢星期五晚8至9点和大家见面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工作了一天很疲累了，我会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除了一些生活点滴之外，我会搜罗一些小故事的，是一些抚慰心灵的小故事，希望透过这些故事那个源头都是爱和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有一个正能量啦。至于歌曲选择方面，应该话是新旧交替，最重要是舒服和好听，希望在大家工作了一日之后可以得到一种放松的感觉。 逢星期1至5晚上8至9，新城资讯台，倾 倾心倾城，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我是罗兰切，你现在听的是恐怖热线。 花泉，我哋即刻提点下大家系嘛？ 冇错， 可能唔同师傅有唔同嘅睇法啦。咁啊，一啲农历七月禁忌或者小心嘅嘢、嗯，你觉得最重要系咩？ 最常见就系嗰个烧家衣嘅问题啦。 系 第一件事，我哋唔好执啲鬼食过嘅嘢啦。 有人执嘅曾经， 有好多添曾经，系啊，咁啊，千祈唔好做呢件事， 千祈唔好。 系啦，嗰啲食鬼饭咧会撞邪嘅。 会唔会啊？ 会噶会噶会噶， 试过未啊？ 会撞邪噶，呢啲千祈唔好乱咁食啊！ 系， 因为喺我哋拜神里边咧，拜神大神嘅嘢食咧可以食嘅， 系啊， 或者拜祖先嘅嘢咧都勉强可以食， 嗯， 但系拜外边啲孤魂野鬼嘅咧就千祈唔系食， 系 食咗都冇益。 哦，不过呢个得意嘅，即、刻岔开少少，唔同文化有唔同嘅做法啦。即系之前我喺另一个平台都讨论过呢个话题， 嗯， 台湾人咧。佢哋系会攞啲啲小食啦，即系可能系自己中意食嘅啲零食啦，落去楼下去祭完个好兄弟之后咧，佢哋拎翻屋企食 嘅。佢哋嘅文化中意拜阴神嘛？ 系啊，佢哋系咁样咯。 佢哋会求嗰啲阴神俾嘢佢嘛？ 咁但系都唔应该食嘅，但系佢哋系会拎翻屋企食嘅。 佢当大神咁拜嘅咯。 系啊， 佢即系好似十八皇宫咁啦，我哋 讲。系啦。 佢哋都系啲夜总会小姐啊、黑社会啊、偏门人啊， 系 仲要夜晚去拜嘅多数。 但系你拜即系唔等于会食噶嘛？但系佢哋都会食噶，其实。 佢当咗大神咯， 系咯， 系啦，即系个文化同我哋好唔同，系啊。 好啦，我哋香港就唔好啦，记住啦。仲有咧， 其实传统都唔食嘅。咁另外咧，有时你见到啲烧衣咧，会产生啲龙卷风嘅，好细嘅。我哋叫鬼风。 系。 咁一般你唔好搞佢，唔好笑佢。其实佢喺度收紧嘢，嗰啲灵界。咁以前啲小朋友咧，有时笑完之后，我唔知有冇听过咧，会个嘴歪咗噶。 邪风啊 嘛。系邪风啊。咁通常我哋神功师傅就会写个符喺个手掌度咧，兜把星开，一把星开之后咧，佢就正翻噶。 又正翻。 系就冇事喎，即系有啲咁嘅嘢嘅系。 系， 呢啲都好常见嘅禁忌嚟噶。 嗯，同埋我觉得咧，我自己讲法啦吓，即系做咁多年嘅睇法咧，呢个月真系最好唔好玩水啦。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成日我哋都讲鬼吻脚啊嘛，即系喺啲水嘅地方咧，你系欺山未开莫欺水嘛，最容易出事嘅。 嗯， 但系夏天又最多人去玩水咯， 一定系咁 啦。呢个就好麻烦啦，咁啊牵涉到我哋成日会接到啲客人咧，即系啲仔仔啊。七月呢啲时间去学游水，咁啲家长好担心，咁啊唯有又要求符啦，咁又惊啲符俾啲水整湿， 哦，一定会啦， 系啦， 会驮住个符去游水系嘛， 会噶，惊鬼掹啊嘛，就系惊啲小朋友， 直情咁啊过胶咁啊。 咁就要係啦其实我哋以前都有人做到嗰啲水晶胶嘅。咁依家就越嚟越少人做啦。咁其实好容易嘅。有一啲专做佛牌嗰啲过胶嗰啲铺头呢咁好专业嘅。咁其实好多师傅攞符去俾佢哋过胶㗎。 就镶个胶俾佢。 冇错啊係啦胶壳或者几层嘅嗰啲可以做。咁就防水啦。咁焗住都要俾呢种佢哋啦。 嗯，有冇真系试过求助或者系同水有关喺呢个七月节嘅事呢 有啊就系学呢啲游水出事咯。 出咗事㗎喇真係。试过 唔死得嘅即係出事嘅但冇死到嘅。但如果你讲死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係好耐以前呢几十年前就係喺呢个港岛区、有个地方有个屋苑就係太古城附近嘅。咁嗰度呢有个大坑渠。咁、以前啲小朋友好鍾意玩水嘅。嗰度死过好多小朋友我唔知道问你有冇听过可能讲过㗎喇我都。 我唔好记得系边度， 南丰新村嗰度再对上， 再对上 系啦。咁其实以前就唔系咁嘅，以前就会有个坑渠嘅，几十年前。咁啲小朋友落去咧就成日话见到嘢。 个坑渠唔系真系坑渠啊？ 啲大型坑渠咯，佢哋以前话叫做系啦。咁即系咧，佢其实嗰个位置可能行两步，你唔觉得突然间会好深嘅。咁啲小朋友一碌落咗去咧，就出唔翻嚟， 就真系好似话掹脚咁样。 系啦。但佢哋话系睇到嘢咯，即系有啲嘢玩或者有啲咩嘢引诱佢咁样去嘅。 系 咁，逢系七月呢啲就仲劲， 同埋即系嗰阵时多啲人啦，会有啲水塘又玩下啦，啲溪涧又玩下。 所以咪成日话有咩水马骝，有咩妖怪嗰啲咁嘅嘢。 系啊， 系啊，就系、是、咁样而出嚟好多传闻。 所以嗱，小心玩水啦吓，呢啲时间咁样啦，咁啊最好避都系避啦。但系有时咧，啲人唔系玩呢啲水啊，而系出海啊。 哦，咁啊， 艇出海 危险啦，呢啲系。 系啊，呢啲时间大家中意出海噶嘛？ 因为跌咗落海有时睇都睇唔到嘅。 系。 我哋细个嘅时候曾经出过海咧，跟住喺个游艇度见到我个堂家姐跌咗落水咧。